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呀，我们来讲我永远爱你的系列花絮故事之二，妞妞的冤枉。本次毛毛虫阅读啊，是分两个班进行的，一个班呢由摇摇龙和依依姐姐负责，另一个班呢由猪猪和镜子姐姐负责。周五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本期毛毛虫阅读开始的前一天，妞妞对摇摇龙说，我明天也会来哈。摇摇龙说，嗯，明天你没有任务，可以不用来呀。妞妞说，明天呢主要是为了采集花絮故事的。摇摇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沉吟片刻说，那你明天来先到我和依依这边吧，镜子那边呢，你等快结束了再去。妞妞一听就急了，心说等快结束了去，那不是什么好故事都错过了吗？于是追问道，为什么呀？摇摇龙眨眨眼睛，半开玩笑地说，因为呀，镜子姐姐那边有嘟嘟、QQ 还有贝贝，都是你的狂热 fans， 要是你去还上不上课了？还是先来我们这边吧，这里的孩子们跟你还不是很熟。妞妞撅着嘴哦了一声，心里那叫一个无奈，难道太熟悉也是一种痛不成？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，这个无奈的情绪影响是深远的。因为妞妞第二天光荣地睡过了头，等赶到摇摇龙和依依姐姐的阅读课堂的时候，早已错过了活动的前半程，大家已经开始做游戏了，果然错过了许多好故事。妞妞看了一会儿，摇摇龙说，镜子姐姐那边呀，应该快开始学唱猜猜我有多爱你了，说妞妞现在可以过去搭把手的。于是呢，妞妞赶到了镜子姐姐的教室，刚一露面就见三道黑影风驰电掣般的扑了过来。妞妞还没明白是咋回事，身前身后已被三位小侠客团团围住，定睛观瞧才知道，原来是传说中的嘟嘟、 QQ 还有贝贝三位少侠。妞妞赶忙蹲下身给三位见礼，三位少侠十分豪爽地过来与妞妞拥抱致意。李碧，妞妞一扭头发现还有一名叫做琪琪的少侠躺在妈妈怀里，对着妞妞甜蜜的微笑。在这里啊，妞妞要对镜子姐姐说一声谢谢，因为呢，当时妞妞的到来确实有些扰乱了这个活动的秩序，可是当时呢，镜子姐姐丝毫没有责怪妞妞的意思，而是笑着对宝宝们和妈妈们说，哎，正好妞妞姐姐来了，我们请妞妞姐姐来教我们唱猜猜我有多爱你这首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应道，好呀。于是宝宝们很快回到了妈妈身边，我们呢就一起念起了猜猜我有多爱你的歌词。一个小小的混乱就这样被我们的镜子姐姐化解了，向机智的故事姐姐致敬。活动结束以后啊，贝贝妈妈半开玩笑地对妞妞说，下次妞妞姐姐不许来了，这一来啊，可有这个扰乱活动秩序的嫌疑啊。不过呢，来倒是也可以，就是啊，自己搬张椅子坐电梯门口去。天哪，妞妞冤呀！按照六月雪的理论，估计下周气温会上升到40摄氏度。